着你，你知道你的爷爷你的奶奶还是老夫老妻。 蔡淳佳和欧阳德的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小夫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演员宁静经常会在自己的微博当中呢放一些非常实在的真理。他说，如果我们能够真心的拥抱实相的话，我们会活得更加强大。一切负面情绪都是因为我们不敢拥抱真相，我们很恐惧。比如说，如果你爱情牌打得太烂，你会自我安慰说，呀，我自己就是爱情的守望者嘛。但其实不是，如果在爱情当中我们一路的不听自己的心里的声音，一路的欺骗自己，一路的砸碎自己的原则和底线，那结局也一定会是稀巴烂。说得太对了，希望电波那头的你都有勇气去追逐自己心中那颗最亮的星。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8: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滨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想远方，爱生活，哦，最强的力量。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个时段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这里是早安长颈鹿，由雪雷陪着你。齐天大圣孙悟空虽然神通广大，踏遍山河万里斩妖除魔，是吧？但是不知来处，不知归途，生在世间没有任何与自己相同的存在，只有他孤零零的一只猴子是这样。所以有人说，我们这样的人生啊，不管你有多强大，有着太多的荒凉和寂寞。可是同时，如果你能够享受寂寞的话，它会让你很快乐。Listen 陈奕迅，寂寞让你更快乐。 没有余温证明了今夜这里没有人，我可以睡得很安稳，也不想留灯。你没有责任，也可以当作从来没发生。快乐后，当你疲倦了，又在那起身。寂寞让你更快乐，贪图暂时微醺的气氛，你越迷恋，陷得越深。暗里透露一个人，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只要一起附和，什么都别问。微笑配合，努力扮演好你要的角色。闭上眼，呼吸那么忐忑，都不是真的。你不会记得， 个伪装快乐的眼神，沉默了，当你痛哭失声，我会打开门，寂寞让你更快乐，贪图暂时逃离的气氛，你越珍惜显得越深，当你透露一个吻，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那些陌生的人谁给你真诚，是过去伤太深才让你根本不能相信永恒，你的手那么冷，总会有人想着为你加温，寂寞让你更快乐，贪图暂时逃离的气氛，你越惊喜陷得越深，当你透露一个吻，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不知所措的人我真的心疼， 陈奕迅《寂寞让你更快乐》，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场景午秀，来陪着你。又来了王先生留言说，什么样的事情最近让我挺开心的啊，笑出来了，就是我喜欢的人呢，诶，他刚好也喜欢我，我大概能笑好久好久。刚好，你这个刚好说得好轻松诶，但是你喜欢我，我喜欢你，然后呢，然后就是繁琐的婚姻和不知道有多少曲折的经历，就像接下来的这个故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花开三十九酿成了飞天，人在梦外之梦却化成了青藤，夜灯扶摇声上空，离人还在等，不舍得不再遇见有情的，原来不该相逢，桃花朵朵只恐瞬间花落，花黄相隔，四海再不合，看似生契阔，有传说此句写在你眼底，只有我时间苦短，只待一缕灯火，若情可得，君见了 舞蹈的家伙，多么有个性的舞动，每天的战斗就是生活。别想我在你的角落，东摸摸西摸摸，看起来很享受。不平有不平的角色，我也有继续爱你的理由。你做你做，你只要做自己就不怕失重。你做你做，再喜欢再不小心我一把锁，锁你翻过的马身，翻过的我的老底黑夜，翻过的阿神，哦，翻过的我的宝贝。我在你的角落，东摸摸西摸摸，看起来很幽默。傻子有傻气的笑容，我也要继续甜甜的理由。没错没错，你只要做自己就不会失宠。没错没错，再喜欢再不小心落里吧嗦。所以翻过吧阿神，翻过吧我的宝贝黑夜，翻过吧阿神，哦，翻过吧我的宝贝。所以翻过吧阿神，翻过吧我的宝贝黑夜，翻过吧阿神，哦，翻过吧我的宝贝。 现在是9: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生活小贴士。

天已使我心碎。梦醒了，我醒了，张开双臂，只愿为爱勇敢一点，不后退。有谁会在乎？有谁会想念？有谁能看穿我的笑脸？趁我的瞬间，寂寞却发现我成年。你走的坚决不后悔。有谁会在乎？有谁会想念？汹涌来不及闪躲，我却为他坠落。 张栋梁沉默的瞬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由雪雷陪着你。我昨天晚上去一些小酒吧啊，听到了一些特别可爱的歌曲，这些歌曲跟在演唱会上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演唱会上可能成千上万人的喝彩啊，掌声啊，然后你的情绪跟着大家，你也没有任何思考和享受。可是当你在小酒馆当中听到一些你平时喜欢听的歌曲的时候，你可以轻轻地跟着后面舞动起来，然后慢慢地跟着一起唱两句，那感觉真的不一样。接下来这首歌，假装你一个人在听哦，谭雅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是故意的吗？说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每一切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注定的吗？我穿上了白衬衫，拿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上天他却看太阳，妙不可言的下场。啊， 现在是9:29。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风和上空最美的声音，风和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风和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您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环保局，本期为您播出环保之声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的解读。参与我台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6 71556。2017年7月1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以下简称条例，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改的主要内容有：一、

飘落梅花开枝头，难留了花前只怕留下太多愁。若说谁是谁非，当今做雨点，谁想梦里与你一起再次一回。金秋钗与腮红是你给我的礼物，你说你心几番恶鬼为你歌舞，千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抛不下远离真爱魂的红颜。给我的礼物，你说你心几番热烈为你歌舞，千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抛不下远离真爱魂的红颜。 非醉酒，非常好的一个创新啊！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有雪来陪着你。企鹅姑娘留言说，什么事让我笑出了声啊？最近发生了，真的，刚分手的那几天，我白天还能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压抑自己的情绪了，我把自己埋在被子里，嘿嘿，偷偷的笑出了声。我演绎的挺好啊，我相信这是企鹅姑娘你真实的故事和经历。梁静茹和张碧晨送上的这首歌《一家》。 新娘穿上白纱，洁白优雅，在这刹那应该有烟花，女大当家成就一段佳话。 新郎格外潇洒，西装挺拔，开花结果再发新芽，满大灯火今天把最爱回家， 爱到家吧，一家一世不嫌吧，用爱将爱增加， 刚才也放下一家一家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ull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中年迷茫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骏达奔驰 4S 店，贵宾专线03163725888。 向远方，爱生活，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今天是2017年9月12号星期二，欢迎各位朋友来锁定收听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从现在开始三个小时，我要在这个频率里面一直来陪伴你度过这些好音乐的时光。节目开场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的作品 Don't Stop。 也试着打开呼吸，让弱角透透气。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像失去了点心力，跑到发抗旅行的足迹。Don't you know it's true, she's away. Oh, we'll hold me today. But your time is coming around. Don't stop trying,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寻找一个梦想，雨下的再大又怎样？开始的另一场。Dream up, fall in love, 再自由一点想象，感觉是绵绵的软糖，再起来又怎样？就慢慢的啊哈，一瞬间就会爆炸，连自己都害怕啊哈。有时候爱得太过复杂，忍不住就走火啊哈，得不到一点点，为了一点不说话。只要认输心机会，不一定你的对。But your time's coming around. Don't stop trying,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寻找你的梦想，雨下的再大又怎？ Don't Stop 算得上是我认识蔡依林的第一首作品了，那个时候她还没有现在这么好看，准确的说呢，那个时候是更加的朴实跟真实的感觉。脸上充满胶原蛋白的她呢，梳着一个马尾辫，唱着这首非常校园风的作品 Don't Stop。 这首歌呢，当时是翻唱自英国当时的组合 S Club 7的排行榜冠军作品，加上中文填词，写出的是新时代对于梦想的憧憬与无畏，对于爱情的追求与态度，所以这首歌出来之后太受大家喜欢了。你也是跟我一样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吧，应该很有共鸣吧。雷克斯继续跟你来听歌，这是来自任贤齐跟周丽淇的合作，我的爱有你才完美。 相思路魂飞枯，面对寒烟仍孤独，跌入 却年年虚度。 能逢月几回圆，孤灯寒夜愁难眠。花无主不飞燕，几度缠绵何时再相见。 我的心只有你懂，孤寂难走鸳鸯梦。 谁的心事在作弄， 情缘的你却难重逢。哭了相爱的人难相随，我情愿为你碎。 花相随苦就都是 别再让最爱的人伤悲， 是我情愿不后悔。我的爱有你才完美。 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知道，两人共同的幸福，让一场一场变成了赌注，正直让聪明的人糊涂。不觉间走入了歧途，而等到我们终于蓦然惊觉前方再也没有去处，回首又已经点燃不出来时的路。Thank you.

作品纷飞。雷克斯说道，现在共享单车数量太多了。其实呢，关于一个城市需要多少辆自行车呢，一直都没有很准确的说法。根据上个月北京市城市规划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北京市民对于共享单车的总需求量数量大约是在172到201万之间，但是城市道路停放区呢，可容纳的单车数量只有120万辆，而这也就意味着235万辆共享单车里面呢，有将近一半每天都是停在不合规范的区域的，比如说小区门口啦、楼道里面啦，甚至是花坛里、草丛里，还有马路上，这是多不文明的一件事啊！ 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是该牵手上山看看，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破苦离去，让我把你抱着，少了他的惊喜，也有找点小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都一起吃过的幸福。每一次大爱走到这路，往事一幕幕会疼我们留住。 现在是10: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风和圣空最美的声音。 风和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合之声。 三合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合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合之声来自三合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本期为您播出监管动态，行宫东大街食药监所开展城乡结合部药店诊所药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参与我台三合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656。近日行宫东大街食药监所积极开展城乡结合部药店诊所药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检查重点包括：一、违法回收或参与回收药品，销售回收药品，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并销售，非法购进医疗机构制剂并销售；二、购进销售假劣药品或将非药品冒充药品进行宣传销售；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for you. 方大同的作品为你写的歌，我是自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我们说到呢，共享单车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有太多车呢，其实没有办法来有序停放。不过市民对于共享单车的需求不是静态的，共享单车呢，它缩短了时间上的距离，就会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比如说你原本想租房子一定要租地铁边上，但是可能因为有共享单车的存在，你就可以说那我就选择远一点而且也更便宜一点的房屋吧。而原本嫌太远而不愿常去的地方呢，可能也正是因为有共享单车的存在，那你可能去的就太多次了。而且确实有很多人选择了共享单车的包月服务，就拿骑共享单车来当做健身了。 如果天真有罪，我愿为爱化成灰，承受与天空的泪。如果真心负累，我愿深埋你的美，让爱缠绵我心扉。等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心中的雨落下，思念长出了白发，用你的微笑来换我的伤。等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回忆的不坍塌，用心中的只有你的天涯。如果天真有罪，我愿为化成灰，承受与天空的泪。如果真心负累，我愿深埋你的美，让爱缠绵我心扉。等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心中的雨落下，思念长出了白发，用你的微笑来换我的伤。等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回忆的不坍塌，用心中的只有你的天涯。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心中的雨落下，思念长出了白发，用你的微笑来换我的伤。等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回忆的不坍塌，用心中的只有你的天涯。

抬头，只会傻傻地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